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好，人民廣場同大家見面啦！嗱，今日咧就阿滿足同我哋闊別咗一個月先翻嚟啊！咁一個月 唔關我事啊！ 咁啊，梗係唔關你事啦，又關我事啦。OK， 啊嗱，今日咧有即係好多人文化消息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要知嘅原因咧，因為咧你涉及錢嘅問題 嚇，就係真係真係好重要， 係啊！就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咧。即 係文化冇錢， 撈文化咧就窮死一世啊！其實就唔係嘅嚇。如果窮死一世咧，就因為你自己 知得少， 唔夠眼光， 唔夠眼光係啊！呢個就 咁呢個即係咁嘅講法咧，有啲咩根據咧？咁啊，事源咧就最近咧就喺低田區咧發現咗啲寶藏啊！咁你可唔可以講下係咩事啊？ 就因為有人將啲線裝書啊，中國啲嗰啲有啲卷軸嘅畫咁。當垃圾咁掉落啲堆填區，然後喺嗰度發掘翻，原來張張畫就100萬，即係啲高劍父啊， 即係南畫派、 景南畫派嗰啲畫家，即係變成咧，即係因為知得太少，執到好嘢都唔知道值錢。 嗱，呢個我有少更正你嘅嗱，即係類似嘅事件咧，就唔係淨喺香港發生，咁即係香港呢度稍為。即係比較離譜少少啦，咪阿高劍父咁話曬都叫出名啦。咁但係咧喺英國都試過一單嘢嘅，就喺個屋企嗰度咧，原本諗住抌嗰啲沙煲硬撐啊，就發現原來有一件咧就係宋朝嗰啲嘢嚟嘅。嗰件又係講緊幾百萬英磅嘅。OK， 咁畫又係啦，有啲畫就即係擺喺倉底度咁。咦，又唔記得睇個署名啦，咁揚出嚟，哦，原來可能係印象派或者咩嘅印象，咁時不時有間唔中有啲嘢，咁但係你話掟咗推田區先知咧，呢單嘢就稍微離譜少少，係嘛？所以大家咧就得閒咧，其實就應該睇睇嗰個藝術嘅歷史，但係更加重要嘅咧，其實就應該留意啊。呢、這個拍賣行的詳情 係啊，嗱得名啦，淨係知個名啦夠你 係啦，嗱，因為咧，即係香港我哋都知道有一個特色啦，就香港嗰、那個藝術品嘅拍賣市場咧，事實上相當之蓬勃嘅， 世界就係第二大 係啦。嗱，呢幾年咧，我同阿滿叔都抽時間咧去睇呢個 Art Basel 啦。咁唔係話入面啲畫咧特別精彩，而係你首先要留意一樣嘢就係 知個行情 入面咧賣緊啲咩嘢， 賣啲咩嘢最緊要知呢樣嘢， 乜嘢人去， 咩人去， 係啦，個交易個狀況係點樣， 邊後面又背後邊個，最緊要知道。 玩下手持啲，如果我有機會，我都可能整一兩件，即係喺入面 show 下 ，OK。嗱，咁即係入邊當然唔係話純粹牽涉藝術嘅問題啦，入邊應該牽涉好多，譬如世界金融啊、 金融嘅金錢活動、金錢活動嚟， 啲資金嘅轉移啊類嘢。咁但係呢個就喺我哋個範圍以外啦。咁我哋要介紹一樣嘢就係咧，已經有啲咩人咧，你唔識。但如果你唔識之後咧，就要走寶嘅。 係啊。 咁今日咧，其實有一單咧，就我諗喺香港嘅稍微一啲比較嚴肅嘅報章咧，都刊登過新聞啦。就有一個畫家。佢嗰個拍賣嘅最新嘅行情咧，已經去到成億幾啊，係嘛？ 億幾啊，億幾百萬。 係啦，嗱咁啊，技術人可以去我哋個電腦個版面嗰度啊。咁呢位畫家咧就叫朱演子。 朱演子啊。 咁咧就大家如果喺呢個《書劍恩仇錄》咧，都記得有個女角色叫李婉子嘅。嗱，你又唔好講笑喎，我懷疑咧。其實金融有可能抽了呢個名字出嚟咁但係李婉子又喺嗰個小説入邊咧，就係女性嚟噶嘛。咁但係呢位係男性嚟嘅嚇。咁啊，冇錯，可唔可以介紹呢個人係咩乜水咧？ 呢啲又係一早出咗去美國嗰啲民國時代出去美國嗰啲畫家嚟啦。咁留喺美國，咁就你知道啲畫家就係國難時候根本冇可能做畫家，只可以留在美國。咁美國咧就終於捱到好捱到有啲名氣咁樣，咁啲畫留在美國。咁呢啲畫將來後嚟終於有人講佢啦。咁其中一張拎咗翻嚟拍賣，好少會拍賣噶啦。 係，唔係？但我首先問一樣嘢就係個貨源本身都相當之。 家族擁有 哦， 即係家族擁有，家族擁有。 嗱，呢啲畫先炒得起嘅， 炒得起。 啊，呢啲畫先炒。如果你話即係大規模咧，但我覺得係一個例外啊。畢加索係例外嚟嘅啫，其他即係 個數量去到咁多而仲炒得起嘅，基本上就好少嘅嚇。咁、今次呢個炒得起呢張咧叫工業之輪在紐約啊， 工業輪在紐約。 咁係拍賣地方都係香港嘅， 我係將佢拍賣。 嗱，我即係睇呢幅畫之前，我想問咗阿毛總個問題先，係咪香港先即係適合喺呢度去拍賣呢類畫咧？嗱，舉個例，譬如話以我理解就係、是，因為佢本身呢個係華裔嘅啦。 嗯 你在紐約或者巴黎呢就不會做到這個效果，是 不是做不到這個價錢出來，做不到這個價錢。同埋呢就如果他拍賣，在美國來講這張畫拍賣，那一些好像掉球石頭落海裡那樣，那麼一聲就算一算了。咁喺香港先做到轟動，即係喺華人社會裏面先轟動，先做得重視，先值得講。或是如果呢張畫New York拍賣賣咗億港幣都冇用， 冇用。 咁講俾你，冇人意，冇人理你咁就。只有我要一定要話俾大家知道，呢張畫喺一個華人社會裏拍賣咧，畫將來嘅收藏家即係都係華人噶，都係估計係華人嚟。咁樣咧。定了呢個價錢之後咧，佢又億元級畫家咧，大家就知道咧，喺華人社會呢個人就重視。 即係換言之，呢張畫啊，佢突破咗某一個價位嘅時候咧，其他佢嘅畫作咧相應升值。 相應升值㗎啦，相應升值 㗎啦。嗱，你都要睇股票咩嚟㗎？ 係啊，要啊，要要。咁大家知道呢個名咧，以前冇人理你嘅。咁終於定咗一個畫價，定咗億之後咧，呢個畫呢個三個字咧，大家要留意啊！真係，或者堆填區見到嘅時候，你真係要即刻執翻翻嚟啊！ 我知道，咁但係後邊牽涉到問題嘅。嗱，舉個例啦，譬如頭先我哋提到嘅嶺南畫派，我以前聽過有假畫喎。 咁梗有假畫啦， 即係有假畫先代表佢嗰個真跡係值錢啊嘛。 常玉啲畫都有假㗎， 係咩？ 因為有啲畫佢係。他的畫不是中國人假的，是法國人幫他假的，他知道中國人買得的嘛，所以他整假的東西給你看、 假畫未必一定不值錢的、大家不要有這個錯覺、因為最近呢年多之前有一部戲叫大藝術家、就是很精彩的、所以說假畫假得來呢，如果假得精彩呢、都是重要的藝術作品、但這幅畫呢，阿滿叔可唔可以？ 佢重要嘅地方咧，就佢講出呢個工業革命嗰樣嘢。 哦， 講大時代，咁呢、這個講紐約嘅，當時就紐約都唔係一個工業嘅城市啦。但係佢畫紐約，佢因為住喺紐約嘛，佢咪想像啊紐約整個有啲工廠大廈裏邊啦，即係咁樣。咁即係係一個歷畫時代嘅紀念性嘅意義，有畫嚟嘅，真係好重要，好重要嘅作品噶嘛。好有即係呢個時代嘅意義嘅作品，所以佢張畫特登揀呢張嚟拍賣，對呢張嘢出嚟、就定調，佢係一億元級嘅畫家咁樣。 金滿叔其實就即係呢一個即係突破咗呢個價位咧。對於呢位畫家嗰個身世咧，日後會唔會有人會做多少少研究或者寫一啲論文之類嘅咧？ 佢咧其實咧圍圈內咧就熟悉佢又多啲，但係因為佢從來冇做過畫展啊， 我連畫展都冇做過。 我即起碼喺華人社會仲完全冇做過啦，喺、美國都唔會做得多啦。咁又一個在美國一個紐約小圈子嚟先識得佢，咁、係有啲人熟悉佢先知道。咁以前又冇呢個傳媒啦，藝術傳媒，所以變成啲講都講得少。咁、我若莫知道呢個人，就我以前十幾廿年前做雜誌都寫過佢。 哦，你寫過佢，咁當其時你寫過、即係 都係關於咩嘢？翻查資料，翻查資料啊，即係話佢係重要啊，受人哋尊敬啊，咁樣即係美國企得住啊，咁樣，咁都係咁輾轉由呢啲一啲美國嘅報導先講佢，咁、華人嘅 咁又係一次出口轉內銷啦， 係啊，出口轉內銷。咁呢啲畫家你好簡單，你三十年代啲畫家根本冇一個喺中國。 係啊係啊，呢、這個咧都係我跟住另外一個問題啦。就如果睇呢個狀況咧，基本上而家嗰個 家族我都估唔到佢而家喺譬如網上面有咁多嘅作品喺度，即係表示話佢啲家族咧仲儲咗佢啲作品喺度。 一定係呢、這個 有啦，畫廊我諗都唔係點理佢噶啦，變成啊儲咗咧咪擺出嚟擺喺度咯。 唔係，但係呢個情況咧，其實就即係比較需要咧一啲仔細嘅 research 個原因就係話，譬如呢個畫家佢。 整個整套 repertoire，嗯，即係佢整套系列嘅著作有幾多？咁，嗯，你先設定到價噶嘛？即係，啊，你先定啦。如果譬如話，喂佢好多好多咁啊，個價格相應下跌啦。係 啊係。 喂，如果佢話得即係嗰幾廿幅嘅，咁啊完全唔同講法嘅喎。 就係，是，有得個量固定咗，咁大家就即刻知道咁點做啦，點樣要收藏啦，點樣炒啊之類咁樣。 嗯， 咁呢啲啊，當然啊，幕後一定有人係有策劃咁樣諗過點樣策劃，點樣 design 佢。 係你等於一隻股票，你點樣即係炒起佢咁，梗係有部署噶嘛，係咪啊？嗱，另外一個問題，頭先我哋提過咧，就係，是，咦，三十年代嘅畫家好多出咗去嘅。咁，實際上而家我哋要重視嘅畫家呢類嘅作品咧，其實我哋係咪要翻睇翻即係中國三十年代嘅藝術史？ 要一定要，但係寫得少啊，寫得好少啊。咁當然法國嗰啲人又多人提啲咯。喺， 嗯， 紐約啲咁冇人提嘅，紐約啲咁冇人提，紐約啲咁又一直都係。 但係以我理解咧，喺以前之前咧，其實紐約嗰個藝術拍賣嘅市場唔太成熟嘅。 嗯， 是到咗戰後才 基本上都唔全世界都唔成熟噶啦 你係如果譬如話講緊即係話，咦一個畫派或者一個畫家佢點煲起咧，嗯？其實我哋主要睇就喺十九世紀末嗰，那個巴黎，佢哋做沙龍嗰陣時候點樣做法係嘛？點，樣跟住評論？點，樣嘅即係以一個即係建立一個藝即係所謂審美嘅標準？咁呢個 New York 就，坐底都要到五十年代之後先做 嘅。係啊，因為咧好簡單，全部廟師人咧都係要靠啲有錢佬去， 係啊係啊， 去 貨水， 同埋咧又俾收藏你， 嗯， 即係佢有一批一批收藏俾入你，或者你開咗廟師人唔好意思嘅，因為你冇展覽出啦嘛， 嗯， 冇展覽啊，咁你全部都靚嘢，全部啲收藏家收曬，等佢哋死咗之後。或者有啲人捐啲出嚟， 嗯， 有啲做多個私人咪用個或者藝廊個名咧就簽到個名。 嗱，呢個咧我哋要即係 Getty 啊， 係我知嗱，我 Rockefeller 啦，最多係佢噶啦。嗱，呢個咧我要拆少少，因為咧，譬如大家唔好誤會啊，譬如中國嘅藝術品咧，特別係古代嘅咧，喺，嗯，中國做得其實唔係。咁我睇過咧，華盛頓都好多， 華盛頓好多， 係 private collection，private collection。 但係 private collection 咧，大家又唔好誤會喎，你唔一定要去屋企睇喎。嗱，好多時啲 private collection 咧，佢會借出嚟，借出嚟嘅動機咧，大家唔好講得咁純正啊，因為佢借出嚟咧，佢先煲得起個價。 係啊，煲起個價，啱啊嘛。 啊， 佢送俾苗師仁咁樣晾住啲價錢或者晾住個地位，咁你咪佢自己手上面揸住幾廿張夠啦。 係啊，嗱，點解會即係俾唔可以 private collection 咧，嗯？一旦到 private collection， 冇人講 嘅，冇人講係啊， 嚇，冇人講。 有好多畫家咧，有啲畫入咗個，譬如去咗英女王個收藏嗰度啦，冇人睇過嘅， 嗯， 就冇人睇過。因为佢点会展览啫？ 咪甚至唔知道有呢啲画添， 系啊。 但系咧，如果你讲英女王咧，佢 hold 住好多，因为以前佢 hold 住，佢揸住好多噶， 揸好多噶。 佢睇下佢几时即系要唔即系度水嗰时候就整下两件出嚟。 佢通常都唔拎出嚟俾人睇噶。 咁另外一个咧，我最近睇啦，梵蒂冈啊。 梵蒂冈系， 梵蒂冈嗰啲就估唔到价嘅，嗰啲估唔到值嘅，因为 张啦系， 张你都 达文西嗰啲嗰个级数啦，即系 唔系啊，唔知啊，佢求其你去个教堂啊，你求其去个教堂啊，嗰幅都坚嘢嚟噶， 过达文西级数有億元級，億元美元，用美金 的，即係嗰啲咧就已經唔係話 十幾億 嗰呢個藝術市場嘅估值㗎啦， 嗰啲 就差唔多有價，有價唔會有市嘅，係咪？即係睇下佢點樣去即係套現。 嗰啲係富可敵國㗎啦，用富可敵國呢個字 啦，富可敵國啦。但係 嗱，好簡單話咧，一架飛機咧，一架波音飛機咧，大概十零億、十二三億度啦。 嗯， 就一張畫就是一架飛機， 一張畫嘅飛機 啊，普通一張，隨便 甚至一張畫唔係一定要好大張， 多過張飛機，多過架飛機， 唔一定好大張， 就好大張 嘅。我舉個例咧，譬如呢個達利嗰幅咧，即係超級經典啦。嗰，我唔記得咩名，即係總之係融咗嗰啲嗰個鐘嗰個咧， 達利啊，達利 嗰張畫原來得尺領嘅喎。 会买大啲咁啊，唔系个大细 啊。咁你就睇下，咁有啲好大张嘅咁样系嘛，咁又另外一样嘢啦。咁嗱，呢位 朱燕子 咧，就 有冇佢同期嘅畫家，即係都大家要跟住留意一下。 佢都係寂寞噶啦，冇乜邊個啊？從前喺歐喺美國、紐約嗰啲，唔多。咁就嗰批咪即係。另一邊是法國那邊，就是趙無極那些、 但現在趙無極那個都還是價還是浪得很厲害、 當然很穩陣， 所以大家真如果一個不小心到年紀穩到一定、一定老虎都 現 在, 現在同時期在法國最開始價錢開始起，越來起越高，就是、常玉 常 玉常玉現在都是接近一億的 了、好了，跟著個問題就是呢，現在是邊啲收藏家呢？最近呢，其實我就貼了一個 CNN 的報道，就是現在呢中國最有錢年輕的收藏家，你收藏啲咩嘢？ 佢哋都多元化噶啦，開始多元化噶啦。當然，我另外有另一個畫家叫崔元鐛啦，你都要揾揾。崔元鐛咧就係、是。現今在世的畫家中最多億元級，這張是常玉的， 這張多少錢、 都幾千， 6900萬、 或者炮、 就叫做花炮、 那就他6000多萬，那就這張不是代表作來了， 當然了、這個以前我們都介紹過了、 那就崔元鐛就是10多20張的作品都賣過億的、但是 他拍賣過億呢，就是在國內的拍賣行、即是中資拍賣行，那些就 即是有少少我們覺得就要即是斟酌一下了、因為如果你說在香港或者海外呢，那就我們很清楚了、這個是給到國際上認可的、那你說在中國拍賣的，你大家就不知道、可能會不會 大家看看他的作品、就是水墨來的、就這些擺到明就是、國內 捧出來的價錢、 但剛才我問的問題就是說，現在的收藏的這些去到推到那麼高價呢，是不是應該都是來自中國的呢？ 當然啦，當然九成九了嘛、我再解釋一件事給大家聽、中資拍賣行和英資嗰兩間拍賣行啊，有咩分別？呢、這個咧就大家真要搞清楚。如果蘇富比價錢得拍出嚟嘅作品咧，那個價錢當然有一個有國際嘅意義喺裏邊咧。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是、咧、那個真實性。佢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嗰兩間拍賣行咩分各賣鋪，兩間大拍賣行咩有咩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話有人問你呢張畫係邊個嚟自邊，你點得翻嚟嘅？買主係邊個？賣家係邊個？你問佢咧，佢唔答你嘅。但係你中資拍賣行咧， 和盤托出， 一定要和盤托出啊！呢、這個就問題好大。 嗱，我有個類比啊，呢兩間拍賣行都似瑞士銀行啊。 另外一樣嘢咧，如果你將話，如果有一件作品賣咗一億咁樣咧，咁你佢問你喺邊度攞翻嚟嘅話咧，咁你又要解釋俾佢聽點樣得翻嚟？咁你 係咪拆裝？ 咁你話我街執翻嚟啊？街執仲好啊，最好嘅講，你街執翻嚟，佢話你執翻嚟喺邊度得翻嚟咁樣？咁樣咧，佢話呢件係國家財產。咁你又大鑊噶啦。咁就攞咗 嗱呢個順帶亦都，我哋以前都講過嘅，咁就喺呢度重新提起啦。譬如咧，而家我自己親眼見過啦，即係自己親身接觸過，有啲人聲稱有啲係超級嘅古董，佢拎咗嚟香港，佢點解唔可以喺大陸咧？嗱，呢個香港都唔係100%保險嘅，都佢都要收埋嘅。佢話如果喺大陸咧，就神早已經充過公噶啦， 充公啦， 超級嘅，即係唔知話史前嘅呢啲遺物係嘛嚇啊！咁佢就咁同我講啦，咁我梗係唔係100%相信啦。咁但係佢話俾我聽嗱，咁呢樣嘢我信喎。 佢而家大陸咧 ，Lason 早就已經唔喺度啦。係 啊，所以呢個問題好嚴重，因為一問你嘅來源咧，你冇辦法講出來源啦。你就係、是你話家族傳落嚟都危險噶啦，都危險，講唔到出嚟 嘅。係，即係家族嘅唔係代表話嗰個家族嗰陣時攞咗合法噶嘛？ 合法 喺佢喺佢嘅角度嚟講， 你講李宗華咁人，或者呢件呢個茶壺，呢個花瓶，呢個花樽，呢件古董。終於走不掉了，終於被他丟了，那給回幾百萬，或者不給了，有些錢不給了，有這個大多了，太多這個例子了。 所以這個形成為什麼香港都還是做到一個藝術市場的原因來 逼住一定要輾轉流落去這個香港，然後呢就找鬼佬來在外面得入嚟， 咁佢又抽佣啦，咁呢個就係形成點解一樣嘢，就係藝術市場係嗰幾間拍賣行壟斷曬咯， 壟斷曬，一定要經過佢，一定要經啲鬼佬咯，因為你只可以頂得住共產黨個 壓力政治壓力係嘛咁啊！呢啲即係 咁啊！拍賣行咧就是世界上最好賺嘅生意嚟嘅啦，因為左右手都收十幾個 percent， 十五個 percent， 一搏就30%。好陣時候收25%，有陣時候收到20%咁樣，但都係收得快啊！搏一陣就收到，世界上最好生意，佢冇本喎。 你就講得輕鬆少少嘅，咁你大衛，你睇下人哋後邊做幾多 research？ 當然做好多 research 啦，佢要撐住啲壓力啦。 同埋咧，賣咗假畫之後，係咪賠翻佢哋？ 賠翻佢退翻起碼俾人八成俾你， 係咯嗱，咁你又唔係個做到呢樣嘢， 做到啊，可以褪翻俾你咁啊，佢即係盡量幫你手咯，咁呢樣嘢係好難得，所以變成呢就啲錢一定要俾嗰啲人賺， 係啦，呢啲你接啲賺唔到， 賺唔到， 因為你我去完歐洲嗰陣時候，我都睇到一個人係，譬如咧涉及到藝術作品嘅修補咧。是相個 maintenance 啊， 相當之花費巨大啊！ 呢個咧有一個嚴重問題啊，修補嘅張古代藝術啦，當然擺咗200年嘅話咧，你點樣補翻佢咧？有兩條路線，一條咧就係復舊如舊， 還原， 用還翻舊時嘅樣；另一種咧就整個新嘅，呢個兩條路啊。咁樣復舊如舊嗰樣嘢咧啊～中國人未必buy喎，佢又希望咗話光光鮮鮮咁樣。咁呢樣嘢咧又 唔係，仲有中國歐洲又中國嗰個傳統睇畫嗰個習慣都唔同西方嘅，因為中國畫咧好多時咧，如果即係嗰啲即係拎得上手嗰啲咧，打鬥抌戳嘅。是啊，你又抌倉，我又抌倉。 中國咪猛簽名 咯。係啊，猛簽名啊， 簽幾廿個名啊。 唔係簽名又唔一定唔好，譬如我睇過乾隆皇抌個倉落去咁啊，係咪又唔一定好？ 在職之前 又唔一定唔好嘅嚇。但係咧，即係總之咧，就同即係個鬼佬嗰啲，即係嗰個睇法有少少唔同啊嚇。咁嗱，講翻呢個即係拍賣嘅情況啦。咁咧就基於近年嗰個中國嗰個經濟狀況咧，阿木叔，你會唔會推斷就係嗰個價咧，即係會繼續上去咧？ 兼任拍賣行咧，同銀行啊、金融啊。有關係啦，同埋即係越嚟越有關係，同埋大家都知道啦。拍賣分幾種啊？有啲係現代藝術品，古代藝術品，古代藝術品呢個價錢咧就係承認得好，即係好承接受承認。咁現代藝術品咧，即係基本上咧就係 海鮮價 啫，就 有飄忽啦，有波動啦， 有嚟 up 嘅，因為但係咧。兩批人嚟嘅，兩批人，兩批收藏家，因為有啲人專係買現代作品，就係、是、目的就係將金錢轉移啦。 唔係呢個第一個第一樣嘢，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喺呢個以外啦，即係我覺得我唔係話係多數，但係少數咧。其實考驗自己的眼光啊。 當然 要。嗱，你譬如你早期印象主義嗰啲冇人要噶嘛，嗰陣時你立得曬嘅。咁日後儲得幾十年就相當之驚人嗰個價值嘅。 就現代藝術咧，而家基本上個價錢定邊個人邊個定咧，就係、是、當然紐約同埋巴黎咪歐洲嗰啲瑞士佬定噶啦。因為而家你最近要最重要一樣嘢就是 Art Basel， 世界上三個阿巴做大展覽都是後面的瑞士人咯。UBS， 咁即係我亦都講過 UBS 嘅銀行下面咧就係個倉庫咧，人哋啲裝黃金，佢裝現代藝術噶嘛。佢係儲現代藝術為多為主，現代藝術咧就係個價錢咧佢控制。咁就譬如中國藝術家咁樣啊。咁你幾多？你喺中國賣幾多價錢都冇用，有冇人受承認咧？就以 歐洲 佬話事， 歐洲佬都唔係美國添啦，係歐洲 話事， 歐洲話事嚇。所以你睇到佢哋好多時，佢哋都好積極去儲嗰啲中國嘅現代藝術嘅畫嘅。 嗱，我現代藝術品咧，另一個大收藏家咧就係、是、LV 嗰個集團個裏邊嘅收藏。哇！我去睇過，真係嚇咗一跳，真係你千幾細舊呢？嗰千幾件嘢都係，唉，一比較差太遠啦。西九嗰千幾件嘢咧，就人哋半賣半送嗰、那個比利時個爵爺咁，佢唔做啦，將啲畫佢喺北京做幾廿年畫廊，即係做咗十幾年畫廊，收咗好多嘢，嗰千幾件半賣半送，十零億咁俾咗。香港就算了，咁佢講得佢就好簡單嘅。若如果嗰批嘢唔俾香港咧，就消失咗噶啦。咁佢只可以信賴香港咧，可以保存嗰批嘢。因為大陸唔會收現代藝術咧，佢揀擇性嚟收佢。 佢後面有一個即係所謂政治 嘅審查 審標，即係一個標準就唔係以一個所謂審美嘅標準。當然一個審美標準亦都即係大家唔需要太認真去對待啊。 好簡單，你譬如大陸北京啊嗰啲官方廟師人咧，唔做現代藝術品。現代藝術品啊，來來去啲寫實嗰啲就可以做， 其他啲飛鴻啦，係啦。 如果唔係嘅話咧，通常都唔會做嘅。咁新一批嗰啲。譬如張曉光啊，即係嗰類嗰啲咁就徐冰啊嗰啲，佢咁就。 喂，頭先你提嗰兩個喺而家現代藝術史上面都有一席位喎，嚇、啊，就係、是、啊呢個你大家又唔好覺得話即係佢哋嘅作品就。 而家最有名美國最捧就係徐冰啊，同埋呢個爆炸嗰、那個 啊， 搞爆炸嗰、那個嚇。咁就 仲有艾薇薇啦， 艾薇薇嗰批啫，嗰啲艾薇薇都未到去到嗰批，徐冰嗰啲同埋搞爆炸嗰幾個嗰啲，你基本睇咧就睇 CNN 同埋呢個 Discovery Channel， 佢哋有紀錄片拍啲中國藝術家，嗰啲藝術家咧，俾佢拍嗰啲藝術家咧就係、是、最標青嗰幾個、他哋唔會睇錯的他哋揀咗嚟拍咧，就係佢介紹咧，嗰啲就係最正。咁但係嗰啲咧喺中國未係得嘅，未得嘅。 好啊，嗱咁啊，大家知道行情之後咧，咁如果有即係足夠嘅財力咧，或者有眼光咧，其實不妨咧喺呢方面咧。 嗱，呢啲仲有一樣嘢，大家有眼光咧，都要信自己之外咧，都好似入錯貨。點解？因為咧。市面上的價即係拍賣行的價錢都有，即係佢關注的畫家啲人廿幾卅個，你跟邊個咧都跟錯，特別跟錯。 唔係咁呢個你自己可以試下自己，呢、這個其實等嚟揀股票一樣啫嘛。你揀一隻，哇！即係呢個Google 最初佢 IPO 嗰陣時候你已經買咗啦，咁而家咪即係。即係發達啦， 幾百倍 咯，嗱，唔好另外一個 Bitcoin 啦，嚇、你 Bitcoin 嘅早期嗰陣買，而家聽話嗰個即係搞 Bitcoin 嗰人都成幾廿億身家啦，又係嘛？好啦，呢只我哋結束啊，下一次再翻嚟啊！